299块钱带到给大家。 嗯，今天的这个价格呢，因为是我们平台上首次跟大家见面吧， 嗯， 非常非常的实惠啊。那我们呢是油浸的和水浸的，连主品加赠品的，各给大家是12罐啊， 嗯， 而且是185克，小4两一大罐，一共加起来是24罐的。那么市面上就得小600了， 哎， 但是今天我们打一个足足的5折，299，299， 嗯， 所以呢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。 嗯，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，他高挺着胸膛，威合着耳目，手捻长髯，提着华雄的首级走进了大帐，腾咕噜，把华雄人头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都给惊呆了。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？谁敢说是假的呀？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？哎呀呀，就在这时候，张飞乐，他是哈哈大笑，嘿嘿，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。哎，张飞大叫一声，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，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汜水关，生擒逆贼董卓，还等什么呀？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中军保障，他好连喊带叫，是又笑又跳，可把袁术给气坏了。啊，都好大胆呢，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，亮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，安敢与帐中这样越无扬威？虎贲君何在啊？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！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儿轰出去。袁术刚一传这令，虎贲君就要动手了。曹操赶忙站起来，而且慢，公路此言差矣。袁术号叫袁公路啊，